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处暑节气。 哎，今天这个处暑哈，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初暑，就是出了伏天的， 就是天气越来越凉快， 越来越凉快了啊。经过了炎热夏季的消耗，据说哈，民间认为，处暑吃什么？ 吃鸭子。而且要吃一种特定的鸭子。 什么鸭子呀？ 你比如说北京有一种传统的特产美食是北京烤鸭，对不对？ 是是是。 但是在处暑的时候，很多朋友会选择吃百合鸭。 百合鸭， 哎 哎呀，所以说实话我真不知道处暑吃什么、原来认为吃饺子是最多的， 就每逢各种节气， 对对对，什么冬至 各种时令大家都吃饺子， 夏至头伏饺子是吧。 嗯 啊，这个今天去查了一下资料，真是像美哲说的啊，民间认为鸭子是补的，就是补虚啊，补、补劳啊，就是劳累啊，说是还是圣药 哟 啊，就是特别管用。 吃俩鸭子、 你不怕撑着吗？ 这不是补虚补劳吗？ 那两只鸭子， 天天上节目多辛苦啊，不得吃点鸭子补补。 哎呀， 哎，要说咱台旁边就有一家饭馆专做鸭子的， 是 不是？ 是吗？还真不知道。 我觉得今天下了班要不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北京其实呢吃处暑吃鸭子有一个传统的食俗。那么像北京稻香村呢、全聚德啊，各家老字号都推出了各种鸭肉的熟食、而且都做了那种真空包装，您可以直接拿回家就吃去了。在北京稻香村东城时尚店里边，24节气限量美食的处暑百合鸭已经早早的摆上了柜台。 你看看是不是得吃百合鸭？ 那你跟我说说百合鸭怎么做？ 要说这百合鸭呀，就做法特别的讲究 啊， 它要选一种特别的鸭子，叫做樱桃骨鸭。再配上什么百合呀、菊花啊、蜂蜜呀、还有冰糖进行腌制。这个文火慢煮之后，这个鸭子慢慢就呈现一种枣红色。所以口感来说呢，又鲜嫩又醇厚。 哎呀哈，没少吃吧？一顿两只不够是吧？ 我这属于纸上谈兵 哦， 主要没人请嘛，这不 是, 是 吧？反正店里边的工作人士说了，说我们这百合鸭各家门店其实都有哈，自打上市以来一直卖的都是相当不错的哈。以烤鸭闻名京城的全聚德也推出了真空装的手撕酱鸭，消费者呢可以通过线上商城购买，熟制的酱鸭开了袋就可以吃， 就比较方便。 哎，这省得那什么了，是吧？在挂炉烤鸭和焖炉烤鸭这个烤法不一样。 哎，是不是全聚德都是挂炉 啊？对啊，另外像老字号鸿宾楼、鱿鱼顺这些烤鸭也是在今天的外卖订单上拔得头筹。 哎， 然后呢，像这个鸿宾楼的经理就说，上周末就有不少的顾客来点这个烤鸭，最近几天这鸭子的外卖数量几乎是平时的3-4倍，特别受欢迎。玉华台的香酥鸭销量预计也要比平时翻一番。鱿鱼顺的各类鸭子菜啊非常受欢迎。人家鱿鱼顺的经理也说，说别说店里边的烤鸭和芝麻鸭肉了，今年就连芥末鸭掌都跟着火了。 哦 啊，芥末鸭 小菜 啊，对啊，芥末你吃起来特别的酸爽。 是是是，这芥末堆儿一口一个不在话下。 是是，我见过。有机会的话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有彩蛋，可以放一段美哲吃芥末堆儿的视频。 哦，之前没发过是吗？ 没有啊， 嗯， 都私藏着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我非常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现在看不见， 心理素质非常强。我说到时候看， 到时候看啊， 到时候看。 另外，像烤肉碗的这个芝麻鸭肉也是受白领欢迎，不少人的工作午餐都点了这道菜。像西来顺的马连兰、马连良鸭子也迎来了热销。你看，有西来顺，有东来顺，南来顺，北来顺有吗？ 又一顺 啊，又一顺。北来顺早年间就、 是有的。 不如他们三家四家哈、这么红火、偶尔就是据说在昌平一带曾经有过哈。反正这两天呢，这个平时的销量呢都是平时的2-3倍，安排了3位师傅轮流烹制，保证外卖供应。处暑这天除了其实吃鸭肉之外、有些地方还讲究吃鱼 哦， 说这个处暑是不少地方开鱼时令，就是可以钓鱼了哈、 可以捕鱼了。 哎，另外呢秋季 啊，也是这个鱼儿肥美的下市时间。 嗯， 像屈园酒楼，人家有一个剁椒鱼头。 嗯， 你吃过吗？ 吃过，吃过， 是吧？剁椒有点辣啊， 有点辣口。 另外，元勋宴当中的家乡烧桂鱼、 嗯、 啊，长春街马凯餐厅的双味桂鱼，烤肉季的清蒸鱼，玉华台的干烧鱼，峨眉酒家的古法烧黄鱼，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烤鱼，这些鱼类的菜肴也跟着时令集结。迎来了外卖热。 哎呀、 啊、 要说这个鱼的做法也是特别的多、啊 哎、所以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主打菜。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鱼、 哦、 怎么做、 嗯、 是吧。现在其实鱼的种类还是非常的多，鱼的部位你看，有人吃鱼头， 嗯， 有人吃鱼肉， 嗯 啊，有人吃鱼唇， 鱼唇 啊，就那嘴啊， 哦， 是吧， 有人吃鱼脑， 鱼的脑子不是就是吃鱼头不就完了吗？ 对，鱼头嘛。 啊，要是吃脑子还是跟那个大公鸡去较劲去、 嗯。但是好像现在还有一种休闲小零食，就是专门吃那个脆脆的鱼骨。 啊、鱼骨啊， 把那鱼骨加工加工，可能炸一下， 啊、 特别酥脆的那 种。是吧？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鱼，怎么做，会不会做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循着阵阵欢声笑语，沿着蜿蜒曲折的林间小路、 嗯、 走进这个新安城市记忆公园的深处啊，大家仿佛穿越了时空。园区政府、工人俱乐部大礼堂、老药店、供销社、新华书店等五组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老建筑是猛然会出现在大家的面前。这个红砖灰瓦木门，行走期间啊，甚至可以寻找到历史风雨留下的斑驳印记。 不是，你说的挺热闹，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这其实是北新安曾经的地标性建筑、 哦、 为了有效的保存这些地标呢，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 嗯、 在2020年啊，原石景山区政府、石景山区工人俱乐部、石景山区供销社生产资料供销处，哎呦，这都太有历史印记了。 对，你知道什么叫供销社吧？ 嗯，供销社是不是就有点像原来早期那种商场啊？ 就是卖东西的地儿嘛。 卖东西的、 啊， 是不是那时候大家都得凭票才能去买？ 嗯，对， 是在供销社里面。 哎哎， 嗯， 另外供销社。合作社 哦 啊，那合作社 有什么区别啊？供销社和合作社， 反正都是卖东西。我小时候也不太懂，而且那个合作社这三个字吧，你让北京人念的跟 合社， 跟核桃社似的。 核桃社，核桃社，行行，又学了一招 啊。反正就是含混不清啊、 哎。刚才咱说的，除了这供销社哈，人家还有新华书店呀、中心药店。一共有五处具有时代特征和纪念意义的建筑、 嗯、 是被整体搬迁到了新安城市记忆公园。那么据石景山区文旅局文物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这次的整体迁建是通过征求广大居民的意见，听取专家的建议之后来着手实施的。当然说这项工作也是在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的四原原则下开展的、 嗯、原汁原味儿。 哎，原汁原味儿哈、 嗯。 要说这个建筑群落中间呢，是一个供市民朋友休闲娱乐的小广场，这不是挺不错的吗？ 嗯， 大家可以在里面溜溜弯、健个身、舞个龙啊，还可以跳跳 舞龙。 每逢节庆的时候、 啊， 是不是？ 现在有那种舞龙，不是那种特别多人的那种长龙， 小型舞龙， 就是一人也能 一人当龙头。一人当龙肚子， 不是 一人当龙尾， 一人就把这全套全办齐了， 是吗、 啊？ 那不是舞狮子才是一个人的吗？ 舞狮子是俩人，谢谢你 啊，没有一个人能舞的狮子。你比如说，我穿一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商场里面布偶的那种衣服， 嗯、 让我一个人做各种动作也可以吧？ 哎，那时候你不是一般都是手里边拿着一圈跟那晃来晃去的吗？ 我拿一个圈儿、 啊，对啊，然后就是鼻子上边有一个红头， 讨厌，我不是小丑 啊，不是啊。 真是， 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呢。 来来来，说人家这个舞龙的，不是，也不说舞龙的事儿、啊，说这个休闲小广场上，大家除了舞龙啊、健身啊，还能跳跳广场舞， 嗯、 是不是特别的不错？ 哎， 要是舞龙舞累了，还可以在书店门前的长椅上坐会儿。你看，有带着孩子的家长给孩子讲述着，啊，说我小时候啊、 嗯， 经常在这个工人俱乐部看电影，那时候一张票。才5分钱。 嗯， 我第一本书就是爸爸带我在这家新华书店买的， 那时候咱石景山人结婚，怎么也得到北西安供销社去买几匹花布，做几身新衣服。 哎， 虽然说周边的环境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但是古城街道、北西安地区的老街坊们还可以在这儿找到儿时的记忆，来回忆一下过去岁月的味道。 是， 要说这个园区政府的办公楼，现在呢也成了一个特别有文化味的地儿，叫做北西安记忆陈列馆。 那这陈列些什么呢？ 当然是大家的记忆了 啊， 老照片啊，粮票啊，还有老工作证、爆米花机。 这爆米花机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咚那一声那种， 一踩一脚一爆炸， 就是差不多吧。我就是总远远的去看，不敢离近了。但我记得有一个黑色的像锅一样的那种东西，然后转呀转呀转呀，然后拿一麻袋，是不是把那口给兜上？然后那个时候就跑远了 啊！ 过那么一会儿呢，就能听见咚一声， 哎， 这个爆米花就爆好了， 真不错。爆米花里边，算了，我不问你了。 说说说， 哎，一般是拿什么东西？大米。 嗯，大米也，大米的那个爆米花 啊， 它和那个玉米爆出来爆米花不是一个样的。 哦， 当然两种米都可以做成爆米花。 哦，玉米是爆出来是那样的，是吧？ 就是比较不规则一些，蓬一些。 哦， 但是大米呢， 跟烫了头一样。 哎，差不多差不多，很形象嘛。哎，说哪儿了？ 说 了，说这种承载着大家乡愁和记忆的老物件都被永久的保留在这里。 嗯， 那站在陈列馆门前的台阶上呢，向西隔一条马路，还可以清楚的看到首钢园区、三高炉等等地标性的建筑。 哎， 啊，这个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也介绍说呢，我们这个陈列馆啊，离冬奥组委还比较近。 嗯， 它不仅仅是冬奥服务保障设施，同时也是对外宣传石景山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咱说啊，现在时代发展特别快，时代在进步，整个城市呢也在发生多多少少的变迁。 是， 咱们要留住过去的记忆，当然也是为了更加热爱当下我们幸福的生活。 嗯， 而且呢，随时随地可以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一个向往。 没错，记得住乡愁嘛。 嗯， 有的时候看到这些老照片，包括粮票啊，刚才像美哲说那爆米花机， 嗯， 特别的亲切哈。 就是又说回到之前去那个哪儿，史家胡同博物馆 啊， 不是人家也是向周围的居民征集了很多老物件 啊。 你就作为年轻人来说，还真的是挺开眼界的。有一些那个老物件，你要是光看外观，你真的猜不到它是做什么的。 比如， 但是像我这么博学多才的哈， 啊，都认识，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哎呀，那待会儿博学多才的你，我多问一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鱼，怎么做啊？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 嗯， 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泪落心田，这都是新朋友是吧？ 哎呀，经常来咱节目， 经常来啊， 经常来。 我们第一次看见呢，说特别爱吃草鱼。 嗯， 平时会做酸菜鱼。这个酸菜鱼就是首先你把那个鱼刺啊，像草鱼算刺儿多的 哦， 把那鱼刺挑出来，片好那个鱼片儿， 嗯， 其实挺费时间的一件事情， 是吧？是费功夫的一个活儿。 对啊，本身草鱼刺儿就多一些， 嗯， 啊。然后呢，像红果说，我最爱吃松鼠桂鱼。 哎， 这个在家不太好做，太费油了。 那就去饭馆吃。 哎，这。 但是价格也会高一些，是吧？ 自己做， 自己在家真的是不是特别不好做呀？首先，你那个刀工我觉得特别讲究，一般人应该切不出来那种花刀吧？应该讲， 反正切花刀还行，但是你得从上边往下淋这个，拿勺 淋 那个 油， 一道一道一道，让它把那刺儿。不是把那个鱼一块一块都给炸出来 啊？那这个是红果姐发的照片吗？ 对啊，应该是在 自己在家做的，还是去饭馆吃的呀？ 像是饭馆吃的。 看着这个汤哈，就特别有食欲，色香味俱全。虽然味儿现在闻不着，反正就是色全，色不错 啊， 色儿不错。 松鼠桂鱼是酸甜口是吧？ 酸甜口啊， 啊，就是有的时候太甜了也不好吃。 嗯， 是吧？ 嗯， 然后呢？ 但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吃偏甜的一些口味。 嗯， 你包括就是说宫保鸡丁这种家常菜， 嗯， 有的地方也做的偏辣，就属于辣口。 嗯， 但是有的地方它做出来宫保鸡丁真的就是甜口的。 嗯， 我可能两种都还可以吧。 人家叫小荔枝口， 小荔枝口就是酸酸甜甜的， 啊，酸酸甜甜的， 还是您专业，博学广智。 没有没有，人家就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做出来是什么叫小荔枝口哈。 行， 然后呢？ 嗯， 8398说喜欢红烧鱼、清蒸鱼、 嗯、 深海鱼、垮炖鱼、炸鱼。 哦，就等于是基本上主流的做法，您都挺喜欢的。 垮炖你爱吃吗？ 垮炖呀，怎么算垮炖呀？ 垮炖就是垮炖呗。 垮炖是单独的一种做法是吗？ 对啊。 嗯，没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概念。 啊，你没吃过垮炖鱼是吧？ 那可能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垮炖。 哦，行吧。 要不你请我吃这儿，让我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认识。 你还是早点去下班啊。 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那是花开说，我不喜欢吃肉，但是我特别喜欢吃鱼。 嗯， 我吃鱼呢，首选是海鱼、三文鱼啊、金枪鱼、刺身，都是我的最爱。 哎， 那可能是一位爱吃日料的朋友，是不是？其次呢，我也特别喜欢吃淡水鱼、桂鱼、鲈鱼，还有这叫什么黄辣丁？ 黄辣丁？ 黄辣丁？ 你吃过吗？ 啊，等等，没吃过。 在成都， 哦， 四川一带。火锅里边常点的一个食材 是吧？这个是属于有当地特色的那种吗？ 哎，鱼的肉质非常嫩，而且你知道在那个四川火锅啊，不管是成都的还是重庆的，风格不太一样，那个红油里边涮出来那个黄辣丁还真的挺鲜美的。 那涮完了之后不是也就变成辣的 辣 口， 但是它鱼肉更新鲜一些， 就可能能刺激大家的味蕾吧。 嗯， 总之呢，人家说就喜欢吃刺儿比较少的。 哎， 我吃鱼的原则是喜欢吃特别新鲜的，做成清蒸的。 啊， 虽然说喜欢吃鱼呢，但是松鼠桂鱼我觉得有点腻，就不太欣赏。 你看， 一个人一个口是不是？ 哎，没错。而且，但是我觉得吃鱼吃新鲜的，这当然了，有些没法。 必须的。 带鱼能吃新鲜的吗？ 带鱼啊。 啊， 我作为一个只吃的人，不做的人， 不是你吃过鲜带鱼吗？新鲜的带鱼。 新鲜的带鱼 啊， 我一般吃 清蒸带鱼。 哟，那得太腥了吧。 啊， 我们家做带鱼一般都是红烧带鱼。 红烧带鱼是吧？都是大块的， 切成一段一段。 对对对，就是那个块。 对对对， 小的时候我们所谓有国产带鱼， 嗯， 块就稍微小一些，薄一些。 哦， 然后那个进口带鱼呢，宽一些，厚一些，肉质更厚一些。 嗯， 但是你厚了吧，就肉就没有小的时候那么好吃， 就觉得没有那么细腻了。 哎，所以当然了，带鱼要能吃清蒸的新鲜的带鱼，那是确实不容易哈。 嗯， 在南方可能还能吃得着，北京为数不多的一些馆子里边可能有。 哦， 啊，当然确实比较贵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鱼吗？怎么做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特别悬有些悲伤的事情啊。昌平区北齐家镇有一个名家花园小区，有一只70斤重的拉布拉多犬， 大型犬 啊。你见过这种狗是吧？ 啊，见过 啊。 嗯， 在草坪上玩的时候，结果不小心啊，在一个隐藏的深井当中坠亡了。 哎呦， 让居民不安的是，这口深井的来源至今也没有查明，更不知道小区是不是还有同样的这是陷阱。 这就叫做步步惊心呢， 是吧？8月17号晚上11:30，名家花园4区居民王女士像往常一样，带着他们家那个宠物狗叫果果去遛弯。 嗯， 夜里11:30了。 就是天都黑了， 天哪，那肯定黑了， 黑透了。 走到6号楼前的草坪的时候，狗突然之间后肢踩空向下栽下，巨大的下坠力哈，把牵引绳都给崩断了。 嗯， 狗坠入到一个深不见底的井中。 哎， 当时他说，我就听见这个我们家的狗呜咽了一声，起初隐隐还能看到他那个脖子上有一个夜光的项圈 啊， 后来就渐渐看不着了。 那说明那个井还挺深， 非常深。焦急之下，王女士拨打了救援电话，消防员和民警很快赶到了现场。但是让大家意外的是，经过测量，这口井至少有20米深。 这真算是挺深的井。 就是咱们基本上居民楼将近7层楼， 嗯， 对吧？ 哎， 7层楼的这个高度，而且呢，这个井边缘非常的光滑，敲击的时候有金属的回响，这是一处人工开凿的井。井下是不是有管线等情况都不明。 我觉得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一口井，是不是得问问物业呀？ 对，问了。焦急之下呢，这个消防啊、民警啊都联系了物业。物业表示说，不知道 啊， 我们不知道有这口井啊。 那怎么回事呢？ 啊，无奈之下，救援人员就开始尝试用绳索呀、铁钩啊勾这个拉布拉多犬。 嗯， 但是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多，只勾出了狗的那个胸背带，救援呢就宣布放弃了。 哎， 8月19号下午呢，记者在名家花园4区看到深井呢已经被新土覆盖，而北侧不远处就是居民休息的长椅，还有很多居民呢在旁边停车，而草坪东侧呢有一间配电室。王女士说我们家那个狗狗呢是一个1岁半的拉布拉多犬，身长呢大概1米，身高呢大概是半米，重70斤，而井的直径呢大概是在27厘米左右哈。小孩或者是瘦一点的成年人很容易 就掉下去。 嗯， 一位居民说，说我在这个小区住了很多年了，经常在这边区域遛狗都没发现这么一深坑深井，孩子们平时就在那儿嬉戏打闹，现在想想都后怕。 你说得有多悬， 特别危险。那么对此呢，小区的物业说啊，小区的这个管网布置图里边啊没这口井的信息。 嗯， 说我们定期修剪草坪的时候也没发现这个井。说这两天呢，我们也派工程人员在小区巡查了一遍啊，暂时还没有发现类似的井。那么经过名家花园社区居委会和这个镇政府的协调，安排了安全科、水务部门现场查看，确认啊这口井是一个废弃的机井。 嗯， 水务部门呢对后续的填埋进行了专业指导，物业公司呢会尽快根据水务部门的专业指导意见，对这个废弃的井啊进行填埋封堵。目前事主和物业仍然在协商啊解决赔偿的一些事宜。 嗯， 王女士说啊，说我们的诉求不在于多少钱，赔我们多少钱，我们希望物业能够尽快的查清井的背景情况，对其呢妥善填埋，并且请专业队伍用这个探测仪器啊在小区内排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深井，杜绝安全隐患，给大家一个交代。是吧，听起来就特别的悬。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啊，哎，人家过去说吃水不忘挖井人， 嗯， 但是现在水没吃着，这个井既然挖了，谁挖的谁得给人填上。 现在属于亡羊补牢，但为时已经有点晚， 哎， 应该起码这条小狗已经牺牲在这口井里了哈。 是， 幸亏这掉下去的还不是小朋友， 哎， 你说这要是造成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 嗯， 我觉得这个责任真的是能担得起吗？ 是， 谁又来承担呢？ 所以也是希望尽快的把这些坑哈，这些井赶紧给人填上。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鱼，怎么做的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一件好事吧。 啊，你说。 8月19号上午9:30呀，一辆337路公交车从公主坟西发往石景山。当这辆车从泾源路口东站出站之后，乘务管理员柳成对这个车厢进行了一番巡视检查。 嗯， 结果就在车厢后门的地方一个座椅上发现了一个棕色的手包。 哎呦， 当时啊他就赶紧跟当班的驾驶员王俊杰说了这事儿。王俊杰呢嘱咐柳成，哎，赶紧保管好这个包哈。经过检查呢，哎呦不得了啊， 嗯， 这个包里装有大量的现金、各类银行卡还有身份证等等重要的证件。两个人就及时向车队进行了汇报，并且对遗失的物品进行了妥善的保管。要说这失主，他在泾源路口东站下车之后就发现，哎呀我的手包怎么不见了，所以就乘坐了后一辆337路，试图追赶前面辆那辆车，也是着急呀， 就是，后边那辆车最好能追上前边那辆啊。 但其实很难，是不是？同时呢他也拨打了337路调度室的电话。 嗯， 稍作确认之后，调度员立刻回复了失主，哎，您放心吧，别着急，您遗失的这个钱包啊已经被我们的驾驶员和乘务管理员找着了，您可千万别着急。运营车辆回到石景山场站之后，驾驶员和乘务管理员是第一时间把乘客遗失的装有现金的这个棕色手包交给了调度室。那么当天中午呢，老人是赶到了石景山的公交场站，车队的管理人员确认了失主信息之后，把装有20000块钱现金的手包啊， 哎， 是交回到了老人的手里。要说这个失主啊是一位老年朋友，找回手包之后也是特别的激动，失而复得啊。哎呀，他说这个公交职工真是好样的，你们拾金不昧的精神， 嗯， 真的是值得大家学习， 哎， 真的要点一个赞啊。 没错，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鱼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老蔫说松鼠桂鱼是松鹤楼的拿手菜。 嗯 啊，对，这个北京也有一家松鹤楼，哦，啊，这个 看我的眼睛说别害怕 啊，离咱们单位也不算太远， 哦， 啊， 也就是还有机会是吗？ 对对，你还是去南方吃吧。 哎，行行行，啊，连糖油饼都没谱的事儿。来看看远航1966发了一大段， 啊， 详细的说了一下这鱼怎么做哈， 嗯， 我代表我们这些不会做饭的朋友跟大家念叨 念 叨 一下哈， 啊，他说我爱吃酸菜鱼， 嗯， 还会自己在家做呢，买一条不到2斤的草鱼，再买一袋酸菜鱼的调料。 嗯， 哎，所以现在做鱼都有现成的调料包，是吗？ 至少你得有酸菜呀。 嗯，那你这样，我们这些不会做饭的人，这不做饭难度大大降低了？ 对对，你赶紧学学， 然后接着再怎么弄、 准备好葱姜蒜就可以开始操作起来了、先把草鱼洗净去鳞，开膛除内脏，切开鱼肉让这个骨肉分离。要说这个什么开膛破肚是不是也能交给好多的那个生鲜超市去做、 超市它专门有一项服务就是免费干这个的、 我觉得这就更方便一些嘛、把这鱼骨头提前下油锅，然后再下鱼肉煎一下盛出来，锅里呢放油炒这个酸菜鱼的调料、再放入煎好的鱼肉鱼骨和葱姜蒜，放开水调好咸淡味儿，就可以出锅了。出锅的时候适当撒点白胡椒面，一锅酸菜鱼就做好了。 哎， 好吃极了。 关键您那个酸菜调料得买好， 嗯， 就是尤其像美哲这种其实不太会掌握， 最后做出来口感如何全看这调料包了、 调料 是吧、但是我刚刚听了这么一顿操作哈、也 没太这么一顿操作 也没太学会。 这个还行吧，就关键是弄鱼骨骨肉分离是比较烦的。 对，还有什么去内脏、那就完全不行， 让超市人帮忙呗。 行行行， 是吧， 这个还是实践出真知。 哎，烟雨孟江南说必须是麻辣水煮鱼，真的特别的好吃、 我也喜欢吃水煮鱼。 你也爱吃水煮鱼啊？ 对对对，麻麻的、 啊、 然后嫩嫩的那鱼肉、 哎、早年间北京曾经风靡吃水煮鱼一段时间、 要说我们学校原来还有一家馆子，它的特色、招牌菜就是水煮鱼 啊。对对对， 就叫广院水煮鱼嘛。 广院水煮鱼包括在簋街，早年间没吃麻小之前、前几年 也流行吃水煮 鱼啊，包括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各种田鸡什么之类的， 挺好挺好、要说这饮食风潮也是一阵风一阵风 一阵风。对， 哎呦，咱直播间还来了一位小朋友呢。 啊，是吗？ 这个蜜雪冰城说，我今年11岁， 哎呦， 完成所有暑假作业了，所以来听会儿节目、休息一下。我最喜欢吃的呢是我姥姥做的黄花带鱼。 来， 怎么样，我像11岁的吗？ 就黄花带鱼写篇作文吧 人家都写完暑假作业，你要不要这么狠？ 对，我就开玩笑开玩笑啊，这作业赶紧写完了，这两天好 好 玩， 是不是特别好的小朋友、 对对对，黄花带鱼、哈，特我也爱吃，是不是？ 行。 然后张伯荣说，鱼头爆饼不能太辣、周末全家吃的鱼头爆饼的鱼头，一般情况下其实还真的挺讲究的，要大。鱼头爆饼其实有的那些鱼头一个鱼头就好几斤。 是啊，你看那个某某阁他们做那广告，不就是一个人抱着特别大一条鱼，就首先个头得大哈。 但是我曾经赶上过有一次去千岛湖 人家从湖里边人钓的鱼现成就做了一个鱼头泡饼、啊，真的还是很好吃， 因为鲜嘛， 鲜 的，现捞现做的。爱的旋律说，我喜欢吃鲤鱼、草鱼、带鱼，尤其是喜欢吃鲤鱼，糖醋鲤鱼还有烧带鱼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种类、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呀、是我的最爱。 是弗莱格子说，我爱吃龙利鱼哈，番茄龙利鱼、酸菜龙利鱼、水煮龙利鱼、小炒龙利鱼，总之就是这种鱼方便烹饪。龙鱼最大的好处是没刺儿对吧，小朋友其实尤其是婴儿，就比如1岁的小孩， 我发现龙利鱼经常出现在那些主打健身、什么健康菜的那些， 对，脂肪不高嘛， 馆子里是吧？ 但是也便宜，也不算太贵， 性价比比较高。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爱吃什么鱼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最近海淀区永定路街道联合辖区内的社区企业为快递外卖小哥建了一个温馨驿站，让他们有地儿能歇歇脚，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暖心服务， 真好啊。 哎，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能找个有地儿歇脚的地儿不容易哈。在超市发玉泉路店的一进门的地方，有一块面积不大却温馨明亮，有着4张沙发座椅和2张小桌的特殊区。墙上就贴着快递小哥温馨驿站，但是快递员们却没有停下脚步，人家就跟那儿着急抢单的。然后呢，超市发玉泉路店的店长李娜看到说，哎呀，赶紧邀请小哥进来休息休息，把这雨衣脱了吧，这是那天下雨哈、这儿有热水，倒点水喝，这儿还有充电插座，也有毛巾，身上湿了的地方要不要擦擦啊，反正人家专门有一个柜子，柜子里边有那种毛巾。李娜说，这个服务柜可是一个百宝箱，里边雨衣啊、打气筒啊，打气筒你见过吧？ 见过见过，给自行车打气儿的那个、 那个怎么使呢？ 就是脚啊踩着那蹬子、然后两个手握着那个把儿、然后使出洪荒之力， 火 调动您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然后上下的这么着压。 那不是应该照着你这个身高，我觉得调动的应该是你腰部的力量 啊？是吗？ 对啊， 那个气筒都比较， 怪不得我打不进去呢。 你那个太高了。 你看，就是我小时候经常想要去帮爸爸妈妈的自行车打气儿、 啊， 但真的是往下压不动， 是吧？ 你知道，就小朋友真的没什么力气， 你多压。 但是那个。就是原理我还是熟知的、 啊、是吧， 毕竟是博学广 知，对对对对， 知性女主播， 这个跟爆米花那个有一地一个一点异曲相同的地方， 一个是转圈摇，一个是上下打气儿， 都有可能出声。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人家那个柜子哈，啊，各种各样的型号的充电器啊都有， 哎呀挺全乎 啊。像永定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张鑫说，像快递啊外卖小哥日常工作真的挺辛苦的，而且呢他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所以呢就很难休息，对吧？我们呢也是城市运营当中，他们也是不能或缺，我们也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社区的治理过程当中啊，依靠一方力量，所以我们打造这样一个温馨的驿站，也是为他们提供一定的服务哈。 是希望这样歇脚的地儿能越来越多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像快递员呀外卖小哥平常真的风里来雨里去， 是 工作压力又比较大， 尤其下雨的时候人家活最多，你想咱都不出去了，点个外卖吧，您倒是方便了，人家正忙了。 有的时候下雨天点外卖心里还会纠结一番呢。 啊，是吗？ 你又那个风特大雨特大的时候，你要点一个外卖，你又会觉得哎呦人家冒雨来给我送，心里有点不落忍， 发红包啊。 也可以哈， 对啊， 它一般都会有这种功能。 对啊， 但是你要不点的话，那人家又挣不着这个配送费。 哎，你下回把红包都发给我，我替你发。 你替我送餐，我觉得这比较靠谱。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鱼，怎么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 哎， 然后呢，像这个。 百变魔女说，我是什么鱼都特别爱吃，只要一段时间不吃啊就馋。儿子说，我妈除了爱包之外就是爱吃鱼。哎呀， 你乐什么呢？ 作为女性我非常理解这种爱好， 包治百病嘛， 那必须的， 对吧？ 然 后呢9290说爱吃黄鱼，干烧最好，而且爱吃鲈鱼，清蒸为宜。你看不同鱼啊得有不同的选择的烹饪方式， 哎，是 吧？ 是是是， 像三文鱼，刚才有很多人爱吃， 那不就生鱼片儿？ 这基本上爱吃，但是我觉得炒的生鱼片，这三文鱼你吃过吗？ 哟，没吃过。 辣炒三文鱼丁， 辣炒三文鱼丁 也挺好吃的。 那不得炒化了？ 鱼丁切厚实点啊！ 行行行， 您切的都跟玉米粒儿似的。 但是你说这个吃三文鱼的话，还是最好蘸点芥末，是不是它能杀杀菌之类的呀？有这个说法吗？ 海鱼相对来说它更安全一些、 哦、 啊。当然，三文鱼是一个大类，咱不宽泛，咱就说狭义上面的三文鱼，就是咱说那个日本产的或者挪威产的那种三文鱼哈。红鳟鱼据说曾经也被划在三文鱼这个大类当中，这个就不建议大家生吃了。 这个是要做一 区别的，对对对，还是要区别一下。 我看 Osis 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 wasabi 的图， 什么叫 wasabi？ 就是 芥末、啊、芥末， 这不是你看什么刺身专用的这些、 啊、 很好的调味料吗？ 哦，这叫什么 wasabi？ 哦，这是日文的声音是吧？ 对，日语的发音。 你看每个这 个 日语啊英语啊、 哎、那我请你吃瓦萨比怎么样？你请我吃红鳟鱼， 我请你吃芥末墩，咱俩看谁对的。 行，那也行。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哈， 嗯， 然后呢李东说，主持人好，我什么鱼都爱吃，怎么做都行、 哦、 烤的，对啊，烤的炖的蒸的都行。有一回在国展旁边上面上了一条鱼，同事说有味儿啊，我一个人全给吃了。 我觉得吃鱼哈，有些朋友就喜欢吃鱼的鲜味儿，所以更青睐于清蒸，就不让那些调味料盖住鱼的本味儿、 嗯、 但有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它比较腌入味儿、 嗯、 蘸着汤吃比较好。 如果一条完整的鱼摆在你面前，拿一筷子哈，第一筷子你会选择在哪一块取肉呢？ 说实在哈，我可能会选择肚子吧，但是这样的话好像又不太符合餐桌礼仪、 啊、 所以我一般呢不先取肉、 啊、 如果这个餐桌上有长辈 啊， 啊有领导啊，有离开老师啊、 哎、呦呦， 离开老师不动筷子、哎、我们这样的小催辈哪敢动筷子，这不就是领导夹菜我转桌，这多不合适了。 哎呀，说的自己真是跟温良恭俭让哈。 那必须的，孔融让梨。 那如果就是全是家里人平辈，这真的就是你随便吃，你第一筷子就是肚子了是吧？ 嗯，我可能会这样，但你这么一问吧，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就什么简单不简单的呀？ 那你夹哪儿？ 我也夹肚子。 那不就完了吗？ 而且过去还有各种各样的餐桌礼仪，说好像这鱼这个一面上面那面肉吃完了之后 不能翻 啊，说不能翻过来是吧？ 有一些地方比较讲究嘛， 哎哎哎， 尤其是些沿海地区， 人家出海打鱼， 就是人出船可能会 讨一个好兆头，就不让把这个鱼翻过来。 那后边的肉怎么办呢？ 就是把那个刺儿啊给它挑开之后，你再吃底下那层。 是 这样，就是这样的 啊。好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样的鱼，怎么做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 AJ 说，我爱吃红烧鱼，但是为了健康，也为了方便，自己只做清蒸的，几乎啥都不放。不过最近呢，喜欢在鱼上撒点姜黄粉，虽然说色儿就黄黄的，不太好看，但是为了健康就不太计较了。 哎，这也算是不错的哈。然后呢，像海棠果，新朋友吧，我怎么也没怎么看过。说最爱吃铁锅里边这个杂鱼贴饼子、玉米饼子，那玉米饼子蘸了那个鱼汤特别的美味。 是吗？ 就是铁锅杂鱼，包括咱们像灶台鱼，你吃过吧？ 没吃过。 你怎么说到吃上面什么都没吃过呢？ 就我这个人 故意的吧？ 不，我这个人生活比较简朴，然后呢，又就是 全买包了。 那也买不起，就吃的确实单调一些。 灶台鱼在北京的很多的像怀柔啊，很多的地方都有，而且真的又便宜又好吃。然后它那个鱼也比较鲜，它那个铁锅贴那个饼子，那包括它那个鱼汤，蘸那个鱼汤也确实很好吃。 哎，你说咱刚才说了这么多鱼，它是不是也分点时节？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那鱼的种类不一样嘛？ 那我做一个计划表，你看怎么样？咱每个月吧，可以。 又到了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 来吧，放什么歌呢？ 哎，是这样的，上周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了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聊天室，右下角啊有一个点赞的小心心，您可以尝试多点几次啊。我们经常会挑出第一个点赞第一名的朋友，满足大家的一个点歌小愿望。上一周的时候呢，正好我们有一位朋友是谁来的？ 超级听友这位朋友 啊，超级听友这位朋友点赞排第一，所以呢，他想听一首这个传家宝这样的歌哈。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满足他的要求，放一首歌。当然了，今天点赞第一名的，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满足一下人家点歌的要求？ 好好好， 对吧？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另外呢，可以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鱼，怎么做，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我们这个公号啊，还可以回复入群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粉丝群当中发了一段额外的花絮的视频，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直播间，不是什么直播，我们的录音间， 我们的办公区里有一个小小的录音间。 对，那个录音间的门特别的有意思，到底是什么样。如果您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当然回复入群您得爬楼一点点爬。如果您没有看到也没关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回复五个字， 什么呢？ 录音室的门。 录音室的门， 这 五 个字啊，这个五字写全了之后呢，就会给您推送一个照片，是一个录音间，您点开了之后是一小段视频。然后呢里边还问了个问题 啊。是吗？ 啊，当然 我没有开声音听，但我知道这小视频是李凯老师自编自导 自录的， 自拍啊，自己长镜自己出镜来录的。 没有，我正好是因为我那个工位跟美哲那个工位挨着那个录音间特别近。像我们这种属于随时要进去录音啊干活，所以就随手拿手机就拍了一下。 我觉得以后经常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幕后的小花絮，是不是？ 对对对，这算揭秘当中的一种。 对，尤其是最近我们那个重新整修了一下我们的工位。 哎，我们办公室搬家了。 对对对， 所以原来我们的那个办公区，如果您去过的话是那样的。现在新的办公区风格不太一样， 还不错， 是吧？ 有点大厂风，工业风。 下回我们在里边再看看哈。所以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回复五个字，录音室的门，会给您回到一，就是给您推送一下我们的一个小视频，您可以来观看。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交流方式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回复入群加入到粉丝群。另外我们的聊天室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乐什么呢？ 我看 Osis 说真的不想说哈，但我还是得说，你们这门感觉有点像冰柜啊。 冰柜。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啊、 那可能那个门比较冷色调。是不是？ 那我们算是冰柜里的鱼吗？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我们聊的互动话题也是来聊聊大家爱吃鱼吗？爱吃什么样的鱼？怎么做这些鱼？我发现今天好像没有朋友发什么软兜长鱼之类的。 对啊，这个当然有人发不爱吃臭鳜鱼。 哦， 啊，你爱吃臭鳜鱼吗？ 味儿太冲，不行。 你那么爱吃榴莲，不爱吃臭鳜鱼吗？ 榴莲，我觉得还是跟臭鳜鱼的臭它不是一种臭、 哦、 你看臭的东西我比较能接受的一个是榴莲、 啊 还有一个就是臭豆腐、剩下的我好像真的不太行。 臭豆腐也分两种，一种是北京的王致和那种腐乳， 包括是不是广西那边吃类似酸西瓜那种 啊，也是 有 点臭啊， 我就真的是不太行。 哦，酸笋呢？ 酸笋 啊，贵州那一带的 没吃过。 你没吃过的东西好多呀。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作为制作人你的压力好大 呀。哎 呀， 行吧， 好好攒钱吧。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嗯、 这个您爱吃什么鱼啊，然后呢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其他的事儿 呀。来说一个特悬的事儿，要说这骑车的速度，一般来说骑自行车每小时能达到多少公里啊？ 10公里，那 就了不地的了，是吧？ 你慢慢骑，你分你干嘛？你要是 你要是着急上班，你可能稍微骑得快点，你要是晚上下班没事慢慢溜达，就慢慢骑呗。 但是现在啊，有一些朋友那自行车骑得肉肉的，那速度都赶上汽车了，特别的危险。在这个长安街上呢，大家总能看到骑着公路自行车的飙车族疯狂的骑行，来回的穿梭，那往来的行人是不禁为大家捏一把汗。要说他们骑行的这个车可能也不错哈，但是时速呢不少都在30-40公里以上，而且出现了闯红灯啊、挤占机动车道等等不文明的现象。8月22号晚上7点多，长安街上可以说车辆川流不息，这人行道上的行人呢也是来来往往，特别的热闹，有很多的骑行爱好者三五成群的在自行车道上来回的穿梭。他们大多头戴护具，穿着专业的骑行服，骑的呢也是清一色的专业公路车和山地车，比咱们平常那个通勤的自行车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那共享自行车一颤差好多钱呢。 哎，是啊，这得好几万呢吧，是不是 跑 得十几万呢？ 贵的可能快10万了。 哎， 自行车啊， 要 说 这个专业的公路自行车啊，之前呢新闻广播有一档特别好的节目叫周末活力派。 谁主持的呢？ 哎，是我主持的。那个也跟大家做过这个什么公路车啊，专业骑行的一些知识，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一些回放。但是今天呢，我们说骑车有爱好可以，对不对？但是咱还是得守规矩啊。 对， 骑着这么好的车，那车速必定是比普通的自行车快不少。记者呢乘坐在车中计算了一下，旁边自行车道上四组骑行的队伍当中，有三组的时速在35公里左右，另外一组那更牛，时速超过了40公里，也超过了很多的机动车，这就让右转进入长安街的机动车不得不减速避让。那行进到路口，要是遇到红灯的时候，这些骑行的朋友也是毫不在意呀，直接闯了过去。而个别没带任何护具的骑行人，更是车速飞快地穿梭在长安街上。这个时候，骑行在西长安街上的一名男子通过路口前闯进了右转的机动车道里，在机动车之间来回的穿行，直到通过路口，他再斜插进了自行车道中。要说这个不带任何护具，就比如不戴头盔的这种，我之前和那个专业骑行的朋友就聊啊，人说人家这种小组织当中，如果看到这种不带护具的，压根 不带 你玩， 对，不带他玩， 这就是大家每个行业每个这个组织都得有一些规矩。是吧？在复兴门桥上，十几辆公路自行车也是歪歪扭扭的躺在地上，身着专业骑行服的骑车人正在为骑行做着准备。一位年轻的女骑手说啊，这个长安街骑行大多都集中在晚上7点到9点，今天这不是下着雨吗？我们这人还算少的，要平常到了这会儿啊，这儿能聚集20-30个人呢。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从复兴门桥骑到建国门桥， 这多长时间？ 快的话哈，平均时速在30-40公里，最快的瞬时车速能达到近60公里呢。 哦， 那你算算要花多长时间？ 那没谱啊，有9分多的、10分多的、11分多钟的。 总而言之吧哈，骑太快总是特别的危险，对不对？记者在一款骑行 APP 的排行榜上也专门看到了，人家有一个长安街赛段的排名，这排名第一的用户骑了6.5公里，只用了9分13秒。 你瞧瞧， 这时速算算得达到43.32公里。排名当中，时速在30公里以上的一共有95人，在25公里以上的有523人呢。复兴门桥上，一个准备骑行的男子也推测啊，说要是说咱全闯红灯， 嗨， 中间不停 啊， 一个速度冲过去，才可能在9到10分钟左右骑完这个全程。当然也有可能是半夜骑的， 半夜车少一些，但是闯红灯那是不是？哎，闯红灯骑自行车闯红灯，警察叔叔是不是拍不着车号？ 这自行车还真的是难，是吧？ 对啊，太难了这个。 哎呀，你看，经常从长安街驾车经过的崔先生，每次向北转弯的时候都特别的谨慎。 为什么呀？ 他说有好几次我右转的时候都遇到了骑得特快突然窜出来的自行车，想想真是后怕。 哎， 要是说发生事故，还是我们机动车全责， 那是 凹不凹他？崔先生特别 凹他， 那必须的。 哎呀，现在真是 知性女主播嘛， 懂得真多啊。 崔先生无奈地说呀，这个另外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只有25公里， 嗯， 比自行车还安全点，希望这些骑行者也能自觉地控制一下您的车速。 嗯， 在复兴门桥附近正在维持自行车道秩序的交通协管员和辅警也说呀，目前法律上还没有自行车限速的规定，现阶段呢其实也挺无奈的，只能靠大家的自觉了。 嗯， 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你看前些天一个骑得飞快的小伙子就被机动车给撞了， 你瞧瞧， 当然这小伙子腿被蹭破了，鲜血直流，后来直接被120拉走了，你说说这得不偿失吗？ 哎，太悬了，关键是。 哎呀，律师魏晓东表示啊，说目前确实咱法律上没有针对自行车的限速规定，但是还真有两个文件可以做一个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北京市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这当中规定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这个最高时速是有一个限制的， 嗯， 大家听好了，是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 嗯，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回龙观到上地自行车专用路交通管理通告，这个通告当中写明了，在自行车专用路上骑行，最高的时速啊也是不能超过15公里。 其实现在啊，爱骑车的人真不少，长安街这个骑行的车，不管三三两两，我是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能遇见， 哎，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种健身的自行车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专业的场地、专业的路段， 就专业赛道、 专业的赛道也可以。你知道早年间哈，在昌平130水库边上， 嗯嗯， 90年当年北京亚运会的时候， 嗯， 那是一个公路自行车赛的赛道，所以那个公路修的特别的平整。 人家也说，其实咱北京在自行车道、骑行道的铺设上，不仅是属于全国领先， 嗯， 在全世界也是非常领先的， 非常领先的。 所以您要是作为一个骑行爱好者，能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 对啊， 大家可以选择的路面、选择的赛道啊、选择的骑行道都特别的多。 嗯，是， 咱就别跟机动车和行人抢地儿了，是不是？ 哎呀，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自觉哈。 嗯， 当然了，这也是确实是非常的悬，非常的危险。不管是您出现，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平衡的问题。 哎， 啊，万一侧翻或者摔着，不管是您自己受伤还是别人受伤，都太悬了，是吧？ 哎，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爱吃什么鱼哈，然后怎么做的。 哎， 当然了，还有很多人发送的是我们的公众号哈，录音室的门，能够看到 录音室的门啊， 能看到我们 的。我的朋友发的是录音室的人，录音室没人啊， 录音室 这回看看门 门哈，到底是怎么样， 嗯， 啊？有一段小视频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您可以回复这五个字就能看到了哈。 嗯， 然后呢，冯鱼之蜜茶新朋友说我是新疆的，我喜欢吃油炸小鱼儿， 哦， 那种炸的酥酥的，特别的好吃。 嗯， 我还真没吃过新疆那种炸小鱼儿， 是人家当地的做法吗？ 应该是吧。 中原地区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我们没吃过。 华北地区， 包括南方，像绍兴一带， 啊， 那种小银鱼儿当咸菜使的， 嗯， 也很好吃。 哎，可能人家就是南方鱼米之乡，吃鱼的， 哎， 种类和做法可能跟咱们多少也不太一样啊。 嗯， 方大静说，我特别喜欢吃清蒸鲈鱼， 嗯， 能吃出鱼的鲜味儿。以前啊，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每周我都要给她蒸一条鲈鱼。为什么呢？为了补充蛋白质。嗯， 哎，京东牛哥说，我比较爱吃多宝鱼，清蒸多宝鱼，酸甜口的熏鱼也非常的喜欢。 哦， 哎，过去有段时间这个婚宴呢， 嗯， 婚宴最后一道鱼的菜，经常是清蒸多宝鱼， 因为名儿好听，是不是？ 是吧？ 而且我虽然就是参加结婚典礼不多哈，参加婚宴不多， 啊， 但我怎么感觉婚宴上那个海鲜特别的多， 是吧？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反而显横菜多一些呗， 啊， 嗯， 就显得规格高一点。 对，看你交多少钱份子 啊。嘿嘿，您一般交多少钱份子？ 我都忘了，现在这上岁 数，我就是想考察一下，像平常对我们这么抠， 啊， 要是对自己的什么特好的朋友，是不是能大方点？ 那比如谁要是，反正咱们节目组要是有人结婚的话，估计那天我得上直播，去不了。 没事儿，份子钱交了就行。 冬日思雨说：“我爱吃鱼啊，爱吃酸菜鱼，尤其是刺儿少的鱼也爱吃，像什么蒜瓣鱼啊、罗非鱼啊。”啊，刚才看到还有很多人爱吃罗非鱼哈。 啊， 酷酷 Kiki 也说，今儿早上起吃什么罗非鱼，今儿中午吃什么罗非鱼，今儿晚上吃什么罗非鱼。 哎呦， 特别爱吃罗非鱼， 一天三顿哈，顿顿吃不腻 啊。罗非鱼 也可能是早上吃完了之后剩下，中午晚上再吃。 那也不是，也爱吃罗非鱼。罗非鱼相对来说也不算太贵， 嗯， 而且那些养鱼塘钓鱼的罗非鱼的这个 这个地儿也比较多 啊，是吧？嗯 ，Finlaw 说之前去河南吃过他们那儿的黄河大鲤鱼， 嗯， 也是当地的婚宴必备啊。但是吃鲤鱼吧，就是有一个问题，刺儿特别多， 哦， 当地人其实吃多了也不太想吃。后来呢，在安徽有臭鳜鱼，有点臭豆腐的意思，吃起来很上瘾，下饭下饭。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回复我们录音室的门啊，当然对于我们那段小视频也。这个提出了一些很多的问题哈，像大李、小李和老李说，哎，问一下，嘿，你们录音室里边有一电话，如果录音的时候半截电话响了，铃响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负责任的告诉您，您电话不会响的。 那电话主要是我们往外拨， 对，只能我们往外拨， 哎， 啊，他是进不来的。 就有的时候采访一嘉宾哈，电话连个线会用到， 对对，用得着的哈， 电话，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说这个门，像土豆是地瓜也在问，说弱弱的问一下哈。 啊， 录音室里边有人要是被困了，是不是只能破门了？你们这锁也太强了。 要是被困了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嗯， 拿着手机进去就行。 对，他基本上因为我们那个锁， 我觉得没事儿 啊。 你看咱们那儿有一电话，不行打一下内线， 打电话 是 吧？让人来救一下。 嗯， 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刚才找不着了，因为已经淹在里边了哈。就说这个门锁特别的，说这个5761说录音室的门应该是无声的，里边也能开。我觉得这位朋友答的是非常靠谱。 嗯， 就是我们那个门锁在视频当中为什么显得那么粗壮，而且它那个插销那个别的地方在门外呢， 嗯， 就是在关门的过程当中，录音室里边是无声的， 就保证一个完全隔绝的环境， 完全静音的环境。 嗯， 所以它开门的时候，其实里边是同轴的，它一开从里边开，那个把儿也从外边也动了， 嗯， 所以不会把主持人锁在那个屋子里边。 是要说咱这个小录音间也是比较专业，是吧？ 相当专业，那个门就很贵， 哎， 就这个录音室的门很贵，是一个专业的录音门。 哎呀， 啊， 真不错， 是吧？ 嗯， 所以我们以后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多揭秘一下我们广播节目当中，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光一个门可能就有很多的说的地方， 是 包括你比如说美哲，咱们低头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地哈。这个也完全不一样， 这是紫铜 黄 铜， 对， 黄铜的板子， 我们的脚下是一大片黄铜的板子， 是为了什么呢？ 下回揭秘时候再说。 行行行， 你都不知道是吧？ 我好像听谁说过，主要是为了消电是吗？ 反正总之我们会以后在揭秘的过程当中会。 你瞪我干什么呀？哎，你要说我自己啊，也说建议咱们节目能不能开一视频直播呢？ 谁说的？ 我自己。 你自己啊？ 不是，这位朋友叫我自己。 嗨。 我自己跟我们说， 好，这位朋友的网友的名字叫我自己是吧？ 哎， 那我们争取吧， 嗯， 争取在每周五，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也许您能够会发现新的变化， 是不是喜大普奔？希望大家奔走相告一下。 对，在聊天室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哎， 啊，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但是目前哈， 哎， 我们还在尝试阶段， 怎么办呢？有点紧张。 有什么可紧张的？ 这丑媳妇儿总要见公婆，这不是有点紧张吗？ 你说谁？ 你呗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当然了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像田哥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咸带鱼，后来吃鳝鱼、黄花鱼、鲈鱼、鲃鱼、三文鱼，然后呢在80年代初哈，在我们电台对面有一家北京友谊商店，现 在 也在， 哦，在呢 对吧， 在呢， 当年啊买个东西得用那外汇券，你见过吗？哦， 那显然没有，我还没出生呢。 不是，我们家里边可能还有一张1毛钱的外汇券，哪天我给你拿出来让你看什么样。 外汇券， 对，中国银行颁发的，后边带英文的。 哦，哇， 对，就是那时候的，像美元不能使，它也不太能换成人民币， 嗯， 直接换成的是这种外汇券。说买那个大马哈鱼特别好吃，然后93年去南京出差，然后呢，协作的单位领导请吃这个刀鱼， 嗯 啊，味道极其的鲜美。 这个刀鱼和秋刀鱼有什么区别啊？ 那差价格差的太多了。 那这个大马哈鱼和马大哈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一个是你，一个是鱼。 嘿， 刀鱼的刺儿太多了。 哦 啊，其实我觉得口感，反正我个人觉得是不太好吃， 就不太好摘刺儿。包括刚才不是咱也提了鲤鱼， 嗯， 也属于小细毛毛 刺儿 特别多哈， 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吧，听首歌曲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继续和我们互动。回复入群或者回复录音室的门，录音室的门能够看到一小段视频， 嗯， 回复入群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也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的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街道有千万条，有一条鬼街你是否来过，五湖四海的朋友都来这里坐，一口同赞舌尖中国。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3050说，难怪老聊吃呢、 哦、 感情不吃饱了连门都开不动， 这还真是 啊，是吧？ 我觉得应该改善一下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的成员伙食 啊， 您觉得呢？制作人 都是单位食堂啊， 单位食堂不够吃啊。 您的胃口确实一天一顿两只鸭子，搁谁也供不起。 我这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你的肚子里边两只鸭子。 那我这不是也没请吗？ 那个，问你个问题啊。 您问。 你那么爱吃甜食， 嗯， 你吃过一款冰棍叫梦龙吗？ 那必须的 啊， 吃过吃过，好几个味儿呢。 好几个都什么味儿？ 嗯，不给人打广告吧，算，那我多说几个味儿、 啊、 也不算太萌。香草味儿的、 啊、 榛子味儿的， 嗯， 巧克力味儿的， 嗯， 其实外面都有巧克力壳， 是吧？ 怎么了？ 就是自己花钱吗？ 那必须的。 我这个勤劳的双手 都是瞧吃了冰棍了是吧。 嗯， 反正是这样啊，同样品牌的冰激凌在国内和国外吃里边的内容竟然不一样。这两天呢，联合利华也承认梦龙中外用料双标冲上了微博的热搜。 说实在，这新闻我这两天也看了、 啊、你也看了， 看完之后确实心里有点气愤。 对，我就刚才问你啊，吃那么多冰棍你吃出区别来了吗？ 吃的还不够多。 对，关键你没吃过国外的是吧。 嗯，也吃过，但是你说咱普通的舌头吧、 哦、啊，分不太出来。 我这样普通的舌头吧可能也没计较太多， 对吧。 但是你要是真是研究一下这个配料表、 嗯、 你会发现差的还真不少。 是是是，像联合利华全球副总裁曾希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承认哈，梦龙在欧洲用的是浓缩奶，在中国用的是奶粉。对比欧洲和中国的梦龙产品的配料表，欧洲方面使用的是复原脱脂乳，就是由水加浓缩的脱脂乳构成的、 嗯、 而中国方面使用的是饮用水加这个乳粉，说白了就是奶粉。 嗯， 饮用水排在了第一位。 你看看， 那么记者在北京的一家便利店也看到了一款梦龙的香草口味冰激凌，外包装上侧面比较显眼的大字啊，标明使用的是进口比利时巧克力和进口乳粉、 嗯， 但是实际上配料表显示的乳粉含量只有 3.7%， 排在配料表的第五位，前面一位却是植物油。 嗯， 那么据某这个专业人士哈，食品安全的博士钟海表示，商家使用植物啊，汁叫什么植脂是吧， 就是植脂末， 植脂末之类的哈、 嗯、 这个其实为这个作为冰激凌的原料一般是出于钱上的考虑、 嗯、 成本上的考虑啊，植脂末这样的价格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 你看原来有很多就是巧克力制品、 嗯、 比如说咱吃的麦丽素、 嗯、 就老口味那种麦丽素， 脂溶在 它其实都用的是这种植物油之类的原料、 啊、 就植脂末之类的原料哈、 嗯嗯、 所以口感上确实不如动物脂肪来的那么细腻和饱满。 哎，那么据了解，要以吨为单位啊，原材料当中芝芝奶粉和浓缩乳的差价大概在一吨哈、啊、差4000块钱左右 啊，就是脱脂奶粉 哎 要比较便宜一点、 哎、嗯， 浓缩乳人家就贵一点， 那贵 差4000呢， 差4000块钱、 哎、 说按照现在的行情哈、啊、脱脂奶粉的价格是每吨26000， 嗯 啊，浓缩的这个成含量75%的浓缩乳折上价格含算完了，算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财迷主持人他们算的比较溜啊，我不灵，而每吨19500，反正直接进口75%的浓缩乳的价格是每吨23000到24000。 哎，那你说哈，给咱们没用最好的配料、 嗯， 你那价格是不是能便宜点啊？ 不便宜吧，我梦龙没敢买过， 从来都是吃双棒。 对、啊，每次都 行，了解了，了解了。 啊这种贵的什么还有一叫什么中靴糕我也没买过。 哎呀、 啊、 中靴糕我倒是也吃过、嗯、 你也吃过。 但是要说这中靴糕不是前一段也是深陷这种原料风波。 原料风波是吧、 嗯、 实际上引发国内消费者不满的正是梦龙用这种所谓廉价原料替代优质原料的做法。8月20号呢，记者调查发现，像和露雪啊，天猫旗舰店的梦龙冰激凌经典口味20支装卖185块钱。那么京东这个旗舰店梦龙的家庭装16支卖199.9元，就将近200块钱吧、 嗯、 平均一支的价格是9.2元到12.5元不等。 说实在真的不便宜， 我那好像一支也就1块多钱， 就是你说传统的那些、 啊、对冰棍啊， 那你要说原来咱们聊过的什么红果的、 啊、3分5分的，当然了，那现在不能同日而语，就 那倒是 同一天，比如说今天一天出门去超市里边买冰棍，这有1块多的，那有12块钱的，是不是？ 你看我小时候真的像梦龙，这都属于是你考的比较好，或者是呢偶尔想改善改善伙食、 嗯、 才会去买一根梦龙，真的属于雪糕当中的奢侈品。 是上学的时候没吃过，都是工作以后才吃的。 那倒也没那么惨 啊， 因为我这个人吧，大家也都知道学习成绩特别好、 啊、 所以经常能受到这样的鼓励。 哎呀真是啊，这个据说美哲的学习能力极强，而且呢在像什么外语类的英语日语啊什么都学习特别的好。 哟，你这猛然一夸我都不好意思了。 冰棍英文怎么说呀？ Ice cream、 哎、不是冰激凌吗？ 冰棍啊Ice stick 你就直接说冰棍儿就解决这问题了 啊你都是这样的是吗？ 对对对， 哎呦行。 哎呀，对此呢，联合利华对梦龙冰激凌中使用双标的原因的解释，国内大多消费者其实并不太买账哈。那么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你们那个嘉宾陈银江也经常会说、 嗯、 梦龙用料双标的问题其实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嗯、 按照国内有关法律规定哈，除了这个标注原料成分，这款这个梦龙的冰激凌是不是符合国内产品要求质量 那么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的关注的。就像企业解释的那样，国内也很难使用和国外相同的一些原料，企业呢应该充分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企业也是有义务告知消费者，在国内买的梦龙冰激凌和国外买的原材料是有不一样的、 嗯、 啊。反正你要是知道了，你就会觉得自己有没有想法要花这12.5块买这一只冰棍儿， 就是我们首先被双标对待，首先从这个情感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难以接受的， 是吧？ 所以也是这两天大家都在网上讨论这个事情嘛。 哎、嗯，所以也是希望哈，下回有更多有负责任的企业，哪怕您写清楚了，我们消费者再自己选择，是吧？ 嗯、起码呀，我觉得也给咱提了一个醒儿、 嗯， 下回买这些雪糕的时候，不妨自己看看这个配料表， 嗯， 看看它排在前几位的究竟是什么， 嗯、 是植物油啊、水呀、啊 嗯， 是乳粉。粉呢？ 对， 还是说是动物奶油？ 哎， 嗯、 如果一般情况下前面写的水的话， 那可能 水 一点。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爱吃什么样的鱼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来来，健康北京主持人， 啊、 我问您个问题、啊。 您说，您说， 是汪汪提出了一个问题。 嗨， 他说呀，这鱼能补脑是真的吗？ 吃了金鲮鱼不吃鱼机灵，你听过吗？ 吃了金鲮鱼。不吃鱼机灵， 经当年的一个广告， 吃了机灵鱼， 不是机灵鱼，是精灵鱼， 吃了精灵鱼 啊，不吃鱼机灵，反正这牌子现在估计也没有了。 然后呢，想说明的是什么？ 说吃鱼补脑，这个好像没什么关系。 哦，是吗？ 对啊， 你包括有好多什么鱼油胶囊 啊，那是因为欧米伽三的那个什么， 不是氨基酸之类的吗？ 应该不是吧？我也不知道，我也不太懂。 行行行， 关于补品这个，我们还没到岁数，不像你那么着急。 我这叫什么呀？我这叫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哎呦，跟我紧张的，终于想出来一个、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这个 Chinese Boy 说、 嗯、 感谢听听 FM 平台，在平台当中的钱够吃好几根梦龙了。 哇、哦，那您得中了多少次奖啊？ 哎，为什么人和人一相比，我永远是谢谢参与呢？ 这就是见人品的事儿吗？你看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 你那仨字太讨厌了 至少有四位朋友都已经中奖了啊、 哦、 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嗯、 您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嗯、 点击那个红色的小包、 哎、 啊，就小红包，您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没错。 大家可以多发一些留言，我们也多给大家加加精嘛。 嗯，加精就应该多有抽奖机会、嗯、是吧、 对对对，当然好像每天会有一个上限、 啊、是吧， 大家就是嗯中 图个乐吧， 对对， 反正我今年就中过一回。 哎 啊， 要说那个冰棍儿啊，冰棍儿的英文怎么说呢？酷酷酷 Kiki 给我们发来说，应该是 ice lolly、 嗯。 这个 lolly 就是棒棒糖当中 lollipop 那个前缀， 是吧？ 嗯 ，lollipop。 真的假的？ 就姑且信人家呗。 啊，公堂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那有别人发的不一样 啊？是吗？是吗？那还有啥？ 我没记住，反正刚才有人发了。啊，工长哥说，说实话， 哦、 我不怎么 sucker 是吧？啪啪鱼发的 啊， 我觉得这两个应该都差不多吧。 领会意思是吧？ 领会精神。 工长哥说，说实话，我不怎么爱吃鱼，因为它腥味和刺儿，偶尔吃也是带鱼啊、黄花鱼啊、罗非啊、鲤鱼啊、 嗯。 有人觉得摘刺儿是一个特别费劲的事儿啊、 嗯， 小孩也是一定小心，千万别扎着。 你包括对于腥的理解，每个朋友也不一样。 嗯、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温州的同学 啊， 我们吃一条鱼吧，就觉得它真的有点腥。 嗯， 又是清蒸的做法，保留了那个腥的本味儿。但那个温州同学吃的特别开心，他说这是鲜呐、 哎， 这怎么能是腥呢？所以你看。这大家 感受不一样， 成长环境不同，对于鲜的理解不一样。 哎、对，如意说，我自从上个月去了一趟贵州，吃了回酸汤鱼，回家之后就买调料包，买了巴沙鱼，自己做个酸汤鱼，味道还不错，爱了爱了。 哎，真好哈！ 嗯、 刚才咱们也都那个聊了嘛，现在如果不太会做饭的朋友，不妨买一点什么现成的酸汤料理包， 哎， 哎是吧？省好多事儿。 那是酸菜鱼。 差不多吧， 差不多。 渔人老宋说了，这鲫鱼和草，咱能换个互动话题。这鲫鱼和草鱼 啊， 我都爱买3斤以上的。 哎呦， 小刺儿呢也不小了。 嗯， 这个白鲢鱼， 嗯， 超过5斤， 嗯、 小刺儿也不小。这都是我的 亲。白鲢鱼刺儿太多了， 是吧？ 嗯， 这都是人家亲身经历嘛，都做过。 鲫鱼小的，是不是小个的应该更贵一些？ 是吗？ 啊， 就因为越小，它那个刺儿越少吗？ 不是，都是家里边有孕妇，不是那个当妈妈的买鲫鱼的多 哦。 啊，有些 知道了， 家里边那个浴缸里边半池子鲫鱼， 和、 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喜欢吃鱼吗？爱吃什么鱼？怎么做呀？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的聊天室，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说说托尼老师理发店的事儿。 好，您说。 一位顾客摘掉了口罩，坐在椅子上，一旁的理发师呢，也顺势把口罩拉下了，半弯着腰，拿着色板，为顾客介绍最新的发色。 您看这白色怎么样？ 是要染成杨过是吗？来两绺白。就在相隔不足，哎，您不需要了，这已经白了哈。就在相隔不足一米的另一个座位上，同样把口罩拉到下巴的理发师，正在为没有佩戴口罩的顾客吹着头发。在这样的场景啊，很多美发店当中并不罕见。 也就是说，在理发店戴口罩不是一个常态， 哎，不仅那个顾客不戴，美发师也不戴，记者最近呢就走访了通州、朝阳、丰台区的几家理发店，发现了一些防疫松懈的现象，比如说不扫健康宝就可以进店，或者是店里的人员不认真戴口罩等等的情况。记者呢首先来到了我们通州区万达金街的格安造型美发店，发现这店铺门口的玻璃上啊，压根就没贴那个健康宝二维码，只贴着一个提示，请戴好口罩。记者就问了问，哎，我这个进店用扫码吗？店员表示，哎，不用不用不用，直接进来就行了。当然那个态度可能会温和一点，啊，不用不用，您直接进来就好了。 这怎么那么像日本动画片的配音呢？ 啊， 对啊， 是吗？ 啊， 就是礼貌一些嘛，是吗？ 啊，好吧。 这个时候呢，店里大约有七八名顾客，几乎都没戴口罩，当然也没有店里的工作人员做一个提醒。随后有一对夫妇啊，带着小朋友前来理发，这一家三口当中只有女士佩戴了口罩。在等着孩子理发的间隙，原本戴着口罩的女士啊，嘿，压根儿也把这个口罩给摘下来了，吃着美发店提供的小零食，吃完之后呢也没把口罩再次戴好。 你看看， 不仅这一家店哈，在其他的比如什么托尼盖还有一丝风尚美发店，记者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两家店铺门口呢，虽然说贴着健康宝，但是形同虚设啊，顾客不需要扫码就可以直接进入。其中像托尼盖美发店几近满座，大概坐了十几个顾客，佩戴口罩的只有两三个人。而在一丝风尚美发店当中，相邻的理发位之间那间隔特别窄，不足一米，而且没有任何的遮挡物。记者又去朝阳区转了转哈，在一家叫做木子造型美发店里面，记者刚一进门就有工作人员前来要求扫健康宝，但是呢这位工作人员自己却没戴口罩。 哎 呀，这个时候店里一楼一共有七位顾客，只有一名理发师戴了口罩，其他的工作人员和顾客都没有戴口罩。在丰台区慕涵护肤造型也是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三名理发师当中有一位没戴，三个顾客是都没戴。那经常来这儿消费的江女士就说啊，哎，我们这个进店理发，如果看见理发师都不戴口罩，那肯定会担心的，是不是？我也会主动提醒理发师您戴好口罩，毕竟你像什么洗个头啊、理个发，那距离比较近呢，还是有一些传播风险的。 是，而且我觉得真的理发师和顾客之间的距离有的时候是真的挺近的啊，人家理发的器具都是一刻一消毒的， 要消毒， 对，这是有规定的。当然理发师的口罩，理发师的口罩包括顾客的口罩，我们在疫情常态化的这个情况之下，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自觉哈。 是 啊，也是希望大家戴好。说到这个疫情常态化的一些管理，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明明就餐高峰时段店内健康宝的扫码记录却寥寥无几，这样的怪事在城管部门的执法当中也经常会发生。 您跟我们说说。 像朝阳区超级蜂巢各色餐饮底商众多哈，目前那高碑店综合执法队员在检查当中就发现，部分商家虽然设置了测温岗，门口呢也贴着这个健康宝二维码，但是防疫措施依然是走走形式。那么8月18号晚上9点多，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家烧烤店，发现全天啊只有十几个扫码的记录，而当时店内就餐的顾客就20多位。 嗨，这不形同虚设吗？ 对吧？这数对不上啊！ 哎呀， 面对寥寥无几的扫码记录，商家就说出了实情。原来啊，就餐顾客往往三五成群就一块来，对吧？人家一般情况下呢，其中一个人扫码，剩下的就 不扫了， 嗯，还出个代表，这事儿能代表吗？ 所以人家执法队员唐露露就说，说有的顾客为了省事儿，不扫商家的二维码，而是点那个自查，就健康宝当中第一栏， 嗯， 不是自查，让人一看 就 过去了，哎，这样呢，商家就不会有顾客的扫码记录，门口贴那二维码，其实也就失去了意义。 你知道有些朋友为了更快 啊， 他直接把那健康宝截个图， 哎， 放在手机里， 嗯， 晃一下 就过去了。 哎呀， 因为一旦比如说咱们真的哈，发现一些疫情的这个所谓密接的情况， 嗯， 那您扫了这个健康码，人家能找到你，对吧？你这不管是截图也好，还是自查也好，可能找您就稍微的麻烦一些， 有个追溯机制， 对吧？检查当中，执法人员还发现了一个被常忽视的细节，就是很多商家先扫码后测温，其实正确的顺序应该是先测温后扫码。 嗯， 执法人员说，根据防疫要求，一旦体温超过37.3度，就不允许进店了。 嗯， 那么一些商家呢，把这个啊测温环节放在了扫码之后呢，这其实不太科学。反而增加了一定的风险。 哎呀，现在能测温我觉得都算不错了， 是吧？ 在很多店里哈， 就是还有一些店那就是应付了事儿啊，经常有一些填表的事儿，那表都咱说过这情况，就是早产嘛。 嗯， 在北京北站的一家便利店，明明是上午，店内的消杀记录都已经填到晚上了。 嗯， 就是上午中午晚上一串就把今天都填了。 哎，应付事儿吗？ 这应付的一下嘛，这还行，这填的是今天一天的，我们把今天一年的全填了， 嗯， 是吧？让执法人员感到无语的是，这家便利店刚刚开业不久，开业第一天，执法人员还对如何落实防疫措施进行了上门指导。那么执法人员当即对这个商户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在防疫这事儿啊得较真儿，如实登记顾客到访信息、消杀情况，落实每一个啊防疫的细节。那么在北京南站的一家餐馆，执法人员也发现店内员工的体温记录也存在着猫腻。 嗯， 明明店内只有三人在岗，却记录了七个人的体温， 怎么回事？ 原来这家店的七名员工啊是上午下午两班倒，下午班的员工还没到岗，上午班的员工就把所有人的体温都写上了， 合着就编一个 啊。对啊，你就是从36.3、36.44啊， 嗯， 慢慢编，是不是？所以这就属于糊弄，对吧？在防疫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我们觉得还是严格防疫措施啊，千万不能糊弄，糊弄来糊弄去，真出事儿那就自己就危险了，对不对？ 哎，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爱吃什么鱼啊，怎么做呀？当然了，还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公众号回复五个字，叫什么？ 录音室的门， 能够看到一小段视频，是我们录音室的门的一个详细的视频。 哎，大家可以多夸夸啊，李凯老师精心制作的一段视频。 也没精心，就是随手那么一拍，也没解释一下这门。 这跟您脸上贴点金。 这个。 不能代表您最高水平，是吧？ 名不符实嘛，都没解释一下这门到底怎么回事儿，就让大家猜了猜。但是没见过的话，可以看看，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的录音室的门， 还是挺新鲜的哈。 哎，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嗯呀，有一朋友这名我不知道该怎么读哈， 嗯， 我只认出来中间这一个是不是读 Nike。 什么名字？ 哎，就反正一串字母。这位朋友嘛， 哦， 说刚查了一下，发现德国超市，哦，真的是不是德语的这个大单词啊？ 不知道啊。 哎，反正就是说呢，人家说德国超市的梦龙啊， 嗯， 雪糕六支装的价格是1.79欧元 啊， 每支120毫升，和每根不足0.3欧元， 嗯， 合成人民币呢就是2.4块。 嗯， 说美哲啊，值得专门打飞的去饱餐一顿。但是现在这疫情实在 是，对，非必要不出境， 嗯， 这个都不是必要的，对吧？ 对，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对， 咱再出国旅游。 那个疫情结束之后，你记得当时给我带回50根回来哈，那么便宜。 哎呦，喝水儿，巧克力水儿，您喝吗？ 我送你一保温箱。 什么样的呀？ 就是过去那个看病号那种圆的。 能上飞机吗？ 应该可以吧。 行行行， 啊， 满足你的愿望。 魔少年说什么鱼我都爱吃啊，但是不能太小，太小了刺儿多呀，最好是平鱼。肚呢也能出肉啊，但是我们家孩子里边，我孙子是最爱吃鱼的，孙女就不爱吃。 哎， 两个人口味不一样。 嗯，吃海鲜这个事儿也是每个朋友都接受度不太一样哈。 嗯， 黎黎原上草说啊，说哎呦，李凯老师做的小视频挺好的哈，录音室的门也特别棒，锁也棒棒的 啊。 嗯， 关键是那锁比较高级， 嗯，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这个像红果还说到了金鲳鱼也好吃。啊，刺儿少，蒜瓣肉，对，鲳鱼现在金鲳鱼在一些超市当中卖的还是相对来说更便宜一些， 嗯， 没有前几年那么贵，两条可能也就是30多块钱 啊，哦， 还算大个点的， 嗯， 30-40块钱， 那可能价格还比较合适一些。 哎，比较合适哈。 诸葛亮说我特别喜欢吃海鱼， 嗯， 要做法吧就不挑，怎么做都可以。 哎， 这个海鱼来说是不是就比较难做一些啊？像带鱼就属于海鱼吧？ 带鱼是海鱼吗？ 我觉得是。 是吧？ 嗯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海鱼你见过的？ 福分。 我天哪，没见过吃福分的。 那你就说它算不算海鱼吧？ 算算算算算。 你不是问我海鱼是什么？你又没问我能吃的海鱼有什么？我这个人吧，花花草草就不舍得伤害，我干嘛去大海里捞鱼 啊？行行行行行啊！然后0350说村花莲，说 村花莲 顺义老火车站有一家哪一片？这个 是一饭馆名啊？ 村花莲是一种做法，说的是花莲鱼。 哦，花莲鱼。 刚才说花莲。白莲啊，花莲啊， 哦、 刺儿比较多。 那个鲢鱼的鲢、啊， 哎，鲢鱼的鲢、 嗯， 刺儿比较多嘛。当然，这个川花鲢也是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做法， 嗯、 做好了确实也挺好吃。 嗯， 啊、 看来李凯老师对做鱼特别有心得。 没有没有没有，常吃没做过。 那您最推荐我去尝尝？就是今天我不是说好多鱼我都没尝过吗？ 嗯、 您比较推荐我尝哪个呀？ 鲑鱼。 我不是说我不吃臭的吗？ 啊，你不吃啊？ 要红鳟鱼，你觉得怎么样、啊？ 哎呀，凑合吧。 行 行啊，这个反正我也不请，人家 不接这茬儿。 谁说我是及时止损来的 啊？止了什么损呢？ 就是不接这茬嘛。 行吧，那你不是之前接的，你也没有兑现。 哎呀， 拼音说过去我喜欢吃的是什么呀？ 嗯、 黄花鱼、比目鱼、 嗯、哎， 快鱼，快鱼是什么鱼啊？ 不知道。 还有带鱼、鲤鱼和鲫鱼、 嗯， 这些鱼呢比较适合做红烧，这个吃起来特别香，但是处理起来有点麻烦。 嗯， 现在我的口味变了， 嗯、 喜欢吃清蒸的， 哎、 啊，适宜一些活鱼直接做，做法简单，肉鲜，味儿美又健康。 嗯，塔嘛鱼， 塔啊塔塔，打南面来了一个喇嘛， 对， 手里拎了个塔嘛， 五斤塔嘛， 塔五斤塔嘛， 塔嘛是什么鱼？ 塔嘛鱼， 塔嘛鱼是什么鱼？ 但是你觉得这个有点问题吗？ 啊， 一喇嘛它能吃鱼吗？ 你甭管能不能吃，我先问你，塔嘛鱼是什么鱼？ 就是一种鱼呗，是不是比目鱼啊？ 哎，这不是跟你讲了吗？ 那什么鱼？ 比目鱼啊？ 那看我不是答对了吗？ 比目鱼的眼睛是在哪边？ 一边一个。 所有的鱼的眼睛是不是都是一边一个？ 哟，你这么说也是。这怎么回事啊？ 哎呀，看来对鱼你真的不熟啊！ 你就是吃的少嘛， 是吧？下回还是先从鲑鱼来聊起，真的鲑鱼挺好吃的。 行， 刚才是谁？白丁 说，咱下回吃个那个松鼠鲑鱼可以，臭鲑鱼就算了。 啊、那个白丁说，小的时候特别爱吃大黄鱼，后来没有了， 嗯、 是野生大黄鱼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啊。 哎， 这个、 那你再说几个，李凯老师， 嗯， 咱大家常吃的一些海鱼，除了带鱼还有什么呀？ 海鱼啊， 嗯， 没吃过。 你也采取了跟我同样的策略。 三文鱼算什么？ 哟， 三 文 鱼 算海鱼？ 算海鱼啊，对吧、 嗯？ 这个倒是吃过，在日料店里边也经常吃过。 对对 对， 这比较常见 啊、 嗯。 然后呢，一些日料店里边听不太，就反正那个刺身拼盘里边那些鱼吧。 就刺身拼盘里 啊，有什么给什么吃什么，我也不知道具体。 北极贝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是鱼吗？ 是贝 啊，对啊， 对，也算海鲜嘛。 嗨，行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嗯， 像居士说，受我们家孙子的影响，喜欢吃了巴沙鱼， 哦、 做法呢也是清蒸及吃馅儿。 清蒸吃馅儿、 啊、 就是鱼海鲜的 馅儿。鲅鱼馅儿饺子 呀？哦，鲅鱼，还有什么墨鱼馅儿的饺子呀？ 乌贼啊？ 是吗？ 反正 有吗？ 不知道啊，好吃不好吃不知道。 嗯，反正我好像听哪儿好像有过， 是吧？ 但我也。不太吃那种馅儿， 你不是爱吃三鲜的吗？ 对啊，哦，对，虾的馅儿还可以， 虾的馅儿， 虾三鲜呀什么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不吃草的牛说，70年代小的时候住甘家，甘石桥，经常去西单菜市场买这个海鳗鱼，很大很粗，每条大概得有一米长，直径10厘米左右。当时北京人也不认识这鱼啊，总排着队跟那儿买带鱼。我呢不排队，直接去柜台买这个鳗鱼，回到家之后，我母亲给剁成段，清蒸，非常鲜。 哎，鳗鱼也是海鱼吧？ 啊，对啊， 是吧？ 鳗鱼饭嘛， 好吃好吃 啊！ 要说这鳗鱼饭确实做的好了，特别香， 做不好 即化， 做的不好就有点腻， 有点腻，有点腥， 是吧？ 嗯。 然后呢，玉青春天说黄花鱼、带鱼是我的最爱，黄花鱼垮炖特别香，特别好吃，带鱼过油炸着好吃啊。垮炖其实就是没有油炸的意思，就是直接拿清水炖。 哦 啊，然后 那味儿应该也比较鲜。 那对，跟各种各样的调料姜啊、葱啊、 嗯， 然后一些什么配菜啊凑在一块儿，包括像水煮鱼， 嗯 啊，也是属于配菜啊油啊比较多的。 那这个水煮鱼能叫它是垮炖吗？ 不能， 不能 拿油炸了， 嗯， 是不是？ 苹果爸说、 啊、 说我也特别喜欢吃三文鱼，就是喜欢吃生鱼片嘛， 嗯，行， 蘸点酱油 啊。然后如意说金枪鱼拌饭